经典九六九。 24号的上午，在京哈高速的王四营桥东北角的辅路，一块标有驾校报名中心的山寨指路牌被工作人员拆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朝阳区共拆除了山寨指路牌560余块。拆除山寨指路牌的同时，朝阳区还启动了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暨山寨指路牌的专项整治百日行动，重点对二环路、三环路、机场高速等百条大街的户外广告牌匾标识、电子屏等进行整治。今天九六九，泽林带你听资讯。路面是否整洁，有无车辆乱停乱放，空中蛛网是否落地，背街小巷环境的各个方面都要量化打分屏蔽，并向社会公示。记者从8月24号举行的背街小巷整治提升总结部署会上获悉呢，正在整治提升的东西城2435条背街小巷将逐条验收。北京市卫计委8月24号公布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北京市18到79岁常住居民超重率为35.6%，肥胖率为21.9%。那专家称，超重肥胖现在已成为引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许多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8月23号，近期提速的七对京沪高铁复兴号正式开票，备受关注的提速后时间、停靠站点以及票价终于确定。京沪高铁的行程时间最快减至4小时24分，比之前最快的速度还缩短了25分钟。那不过呢，车票没涨价，仍与之前的票价一致。

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五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这个九月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野，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这么多年过去，周华健还是那个只要歌还在唱着就答应不会让你闷的周华健。在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呢，总会有一首歌会无比的适合。这里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我是泽林。96年歌手任贤齐发行了专辑《心太软》，然后在97年的一整年你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无论是在电台的点歌节目，或是在街边的唱片店，在同窗好友的耳机里，也可见这首歌当年有多火。接下来把时间拉回到97年，听到任贤齐《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

的步伐。嘿耶，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转过身的刹那绽放笑容吧。 王爷呢是个很神奇的人，他会每天喊着要减肥，但是朋友圈里发的全都是九宫格的美食。在之前的培训会上，他上去即兴主持了一把，他的随机应变能力和口才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我觉得努力应该在当下，八月奋斗季，再不减肥夏天就走了，一起加油吧。

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悟空租车的联合创始人朱旭。汽车应该说，我觉得大部分男孩子从小的一个梦想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爸妈会给我从稻香村，现在应该还有一种叫汽车标志的巧克力，特别喜欢那样的巧克力。其实不舍得吃，而是说去认那个汽车的标志，奥迪呀、奔驰、宝马啊、别克，甚至好多不认识的 logo， 我会留着那块巧克力，找不同的人去问这个 logo 是什么。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对汽车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意愿，就是将来我一定有一台车啊，或者将来甚至我一定要到这个汽车行业工作，一定要做什么。所以也跟汽车应该说结下了非常深的渊源。 阿甘正传很多人都看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生命呢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如果你不一一打开品尝的话，就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下一刻的口味是什么。工作呢同样也是如此，朱旭从汽车行业到现在为止自己创业，也发现了很多自己从未有过的潜能。 因为我在汽车行业也在通用上海通用，然后在一汽大众，包括在奥迪品牌大众奥迪都工作过。那个时候其实工作已经很忙了，国内的汽车其实也是市场发展比较快，不断的是去建汽车的网络，然后增加销量，增加各种衍生的金融产品，像我负责的汽车金融的业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断的感觉说事情越来越多，每天就要忙到说加班到七八点八九点钟，觉得已经很累了。但最后自己创业发现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的时候，没有什么你能休息下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原来自己的抗压能力还是可以的。 不知道工作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也许在我们的身边呢，每个人对工作的意义和理解都会不太一样。有的人是为了养家糊口，有的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但如果你想要在自己的职场当中发挥余热，朱旭先生也给了你一些建议。 当你纯把这个工作当做一个就是养家的手段的时候，你不用真心去喜欢它，去钻研它的时候，其实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也仅仅是一份工资的回报，它并不能给带来一个愉悦感和成就感，甚至没法督促你去更深入的去学习了解这个行业。我觉得任何在一个行业做得好的人，一定是对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也好，他的行业背景也好，钻研得很深的人，才真正能够走到更好的位置也好，获得更好的成绩。 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一项调查，说的是95后的婚姻观。让人意外的是，三观合适已经超过了其他的物质条件，成为了首选。这也能够看出，其实90后对于工作的定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获取收入而已。如今的职场上，越来越多的90后成为了主力，也让职场当中多了很多新鲜的血液。悟空租车的成员呢，当然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而他们在职场上的发光发热，也让朱旭深受感染。 其实我想说，真正在工作的努力和拼搏上，90后其实跟80后并没有相差那么多，反而其实90后会有更多的创意想法，甚至激情并不弱于80后，因为他可能比80后少了更多生活上的牵绊。其实我们现在团队里边很多扛主力的，甚至已经是90后了，啊，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的实习生变成我们转正之后变成我们正式的员工，94年、95年，甚至还有96年。其实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和愿意去奋斗的一个意愿之后，其实这个年龄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对新加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呢，我觉得你要有内驱力，你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有了目标之后，你就要找方法怎么去实现它。经过这样不断的摸索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你怎么能形成一个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内驱力、执行力是初入职场的人我觉得非常需要具备的。在这个之外，有足够的工作的激情。 今年的8月28号是悟空成立3周年的日子，我们也希望悟空可以继续步履不停，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应该说3岁对人来讲已经从一个这个小婴儿变成了一个能够不能叫蹒跚学步了，已经是一个会跑会跳的一个很可爱的儿童了。他再往上涨就变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了。未来希望悟空能有更多的3周年、这个5周年、10周年，能够带来更多效率的高效率的产品和服务。那对，其实969我觉得我们的渊源非常多，之前跟我们的969很多，包括自驾俱乐部啊，都会有合作。也希望我们 FM 96969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愉悦的体验，更多更好的音乐，更好的职场的经历啊！祝我们 FM 969生日快乐！ 9月6号是969成立5周年的日子，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所有的伙伴们对969的大力支持。